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018年的1月2号，星期二，农历是1月16。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1月2号，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会为您带来一个新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通过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掌门人，带您一同探寻这些国有企业的老字号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会在每周一或者是周二来播出。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期，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家老字号可是咱老北京人特别耳熟能详的一家老字号，特别是到了冬天，一听到它的名字哈，您就打心里透出那么一种暖和，嘴上呢就特别能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滋润。它就是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冬天让食客们嘴馋心暖的东来顺。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来顺涮肉这门手艺的非遗技艺传承人陈立新先生。您好，陈先生。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今儿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程序百年炉火的百年老字号东来顺。您知道，就一开始哈，跟您联系的时候，他们跟我说您是这个东来顺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东来顺这个非遗技艺都包括哪些呢？难道是吃肉吧？开个玩笑哈。 这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包括了好几个内容。我们东来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技艺呢，是含在那个传统加工手艺这方面。是 做出整套的这个涮羊肉的技艺。 是牛肉烹制技艺其中的一条，叫涮羊肉制作技艺。 涮羊肉制作技艺。 对。 但是这技艺头可是包罗万象，之前我跟您交流都吓了我一跳，来您跟我们说说。 它包括这个整个涮羊肉的前期加工制作的全过程。 比如说包括 什么 环节？ 包括整羊剔骨，部位的精选，手工切肉，机器切肉，还有调料的配置，糖蒜的腌制。跟您这么说吧，整个涮羊肉整个这一桌的席面，它的整个加工过程都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本事。 也就是说，陈先生您其实是一个人能把这个整个涮羊肉从羊一直到上桌，还有桌上所有这些东西，您都能弄出来，给您足够的时间的话，是吧？ 是的。 哇、哦，太棒了！那我也想知道，东来顺现在也是个大集团，人特别特别多了哈。大概有多少人？您知道吗？几千？ 现在要是算上连锁店的员工嘛，得8000多。 8000多了。那么，有掌握这门东来顺涮肉的手艺的非物质遗产技艺的传承人有多少呢？ 目前来讲，还只是我一个人。 就您一位 啊， 整个这么大的一个东来顺集团8000多人，就您一个人掌握了这个全席的这个。 你要说来，这也叫叫什么？缘分吧。因为我是1971年参加工作， 嗯， 到东来顺已经40多年了。当时到东来顺来呢，主要是从事的涮羊肉那个手工切肉的那个门手艺的学习。 嗯， 我的师傅在当时在北京市响当当的人物，那是 您师傅是 何凤清。 嗯， 是涮羊肉的技师，想当年参加过全国大比武，是接受过毛主席接见的大工匠。 哇， 师傅传授手艺，那是一招一式一丝不苟。 嗯， 从羊的产地、年龄、性别、身上所用的部位，都有什么特点，到一直到怎么握刀、控制刀的基本功，到如何使切出的肉既精薄入纸又整齐美观，那叫一丝不苟。 您跟着师傅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971年。 1971年、啊、 对，上个世纪了。 哎呦，这话说这得多少年前了？ 46年前。 46年前了。 对， 那时候您是师傅的小徒弟，入门小徒弟， 关门徒弟了吧？ 啊，关门徒弟。 因为想到75年，东来顺手工切涮羊肉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就切肉机就研制成功了。要说这切肉机，它的研制呢还是有个渊源的。 哦， 1973年，北京那时候叫搞那个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 嗯， 运动员村呢有三个餐厅，一个中餐厅，一个清餐西餐厅，还有一个清真餐厅。 嗯， 清真餐厅3天的午餐是吃涮羊肉。当时啊，东来顺切涮羊肉的师傅才10几个人。 嗯， 我们忙了3天3宿啊，把这任务是完成了。 啊， 当时呢，领导来那个慰问职工，听到这种情景啊，又感动。又心疼，就说呢，一定要实现机械化，解放劳动力。 嗯， 当时就把这个实现机械化的这机械设计研发的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北京第六机床厂。 嗯， 六机床的切肉那个技师工程师到东来顺来蹲点，看我们手工切肉的动作，设计出了涮羊肉立式切片机。 哦，这才诞生了这样的一个机器。 嗯， 但是现在很多朋友还是愿意吃这个手切的。这手切的跟机器切的不太一样，好像机器切的反而能更薄一些，手切的倒稍微厚一点点，是吗？ 机器呢，要说起来它极大的解放劳动力了，而且它那个动作呢叫规范。每一片肉片呢，那是标准厚度 0.9 毫米，那是当时模仿我师傅的手艺，所以每一片都是 0.9 毫米，不到一个毫米。 嗯， 现在刚才您说了，好多消费者朋友啊喜欢吃手工切肉的。 哎， 为什么？这个手工切肉的口感另有一种啊，那叫感觉， 就是嚼在嘴里头觉得有东西。 一方面呢，咱们说呢是咱们都知道牛羊肉的纤维是比较粗， 嗯， 如果您要是切顺丝了吧，这个您切多薄它也是塞牙。这手工切肉呢，它就严格按照肉丝的纹路走向。 嗯， 你想这个肉丝的纹路，它是按照那个骨骼特征那么分布的，所以它每块肌肉或每一部分的肉，它肉丝的纹路走向都是不一致的。手工切肉呢，是严格按照肉丝的纹路走向，把它横断丝儿。 嗯， 你想这也每一片肉也就一个毫米的厚度，纤维那么短，放到嘴里那真是就软如棉了。 所以说，哎，那我也很好奇，师傅教了那么多徒弟，您是关门徒弟，为什么现在只有您这一位非遗手艺传承人？ 所以这叫机缘凑巧呢。 啊， 你想，我们那个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2008年，那个时候呢，我师傅已经去世了，我的师哥师姐呢也都退休了。 哦， 所以呢，就是哎呀，一不留神我就成了唯一的了。所以呢，又 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对， 嗯。那么说到这个东来顺呢，刚才我说了，大家这个有亲戚朋友来北京啊，都会带去哈，看看，哎，这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老字号的风味，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特产哈。那么这个大家当一想到东来顺，都是这个好高的这个铜锅子，还有这个新鲜美味的羊肉，还有很考究的这些调料等等。其实呢，要说起这个东来顺的历史啊，也很有意思。我们查了一下，东来顺其实最早它不是只卖涮羊肉，它是卖羊肉杂面，还有这个荞麦面切糕的，是吗？ 这个不是荞麦面切糕，是荞麦面爬糕。 哦，爬糕。 哎，对，它是那个荞麦面在那个开水锅里给它烫熟了以后，就像定凉粉似的给定成坨。 嗯， 然后吃的时候呢，用小刀给切成柳叶片，拌上那个酱菜和那个酱菜的汁儿，是清真的一道小吃。 那么东来顺这个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店名的呢？ 要说店名呢，最早呢还不是叫东来顺，它是1903年创业， 最早在东安市场的北门摆了一个粥摊，刚才说了卖贴饼子熬粥，卖荞麦面爬糕，后来又找了一个合伙人，增添了白汤杂碎。到1906年呢，又请了一个抻面的师傅，这个抻面的师傅手艺高超，而且他的身材魁梧，动作潇洒，能招来好多的顾客，这个营业就特别蒸蒸日上了。这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哥三个呢就把老母亲接过来，一个呢是为了看看那个营业的这种热闹的景象，另外一个呢就想请老母亲给这店起个名字。老母亲看了这个经营的这个风生水起的这个壮观情景啊，很受感动，然后就说你父亲无上的早没造化，说你们哥几个受苦了，说要给这店起名啊，我看啊，咱们是来自京东，到这来做买卖呢，不求别的，求主保佑咱们顺顺当当的，要起名咱们就叫东来顺吧，这是掌柜的母亲给起的，1906年开始叫东来顺， 当时东来顺叫粥铺是吧， 一开始叫丁记粥摊儿， 一开始叫 丁 记 粥 摊儿、 啊、 那后来叫东来顺的时候也叫过粥铺吗， 就不叫粥铺了，那 就叫东来顺， 就叫东来顺了， 那么东来顺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创业的时候只有一间小木棚啊， 那个帆布棚子， 啊，还不是木棚，帆布棚子，就卖点什么豆汁儿啊、杂面呀、馅儿饼啊、羊杂这些是吧？那么后来说是这个1912年东安市场失火的时候，这个棚子 全部给烧光了 哈、后来就是 后来在那个旧原址上 建了三间瓦房， 对， 改名叫东来顺羊肉馆， 对。一开始他是就是卖那个咱们就是老百姓最底层人吃的那种叫粥摊嘛，所以呢好多的那个都是什么金饼金面呀、饺子呀、馅儿饼啊、杂面，这个挺普通挺简实的，后来有了这个固定的经营场所之后呢，就把当时在北京已经卖的久负盛名的一道名吃就是火锅引到东来顺来了，到了东来顺以后把它叫成涮羊肉的，因为过去的火锅它里边涮食的品内容很丰富啊、但是有些呢是非清真的，因为咱东来顺的掌柜呢是清真的， 所以就把它改成了全部都是清真的， 都是涮羊肉了，所以说、 那么提到东来顺的一些老顾客的名字，每一个都是当时能叫得响的这个社会名流哈，而且据说有人也管这个东来顺叫做当时社会名流荟萃的这个风雅之地是吗？很多人都喜欢的。 其实东来顺它的营销的经营的宗旨叫服务大众，品质至上，传承创新。这个服务大众呢，就是高也能成，低也能就。高的国家元首，低的呢叫那个贩夫走卒，都能够在这儿有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呢那时候呢咱们邵掌柜的呀，他一个高级票友，学京剧，他的老师是许德印，是鼎鼎有名的。为了跟他学艺呢，他是经常把老师请到店里来做客，同时呢老师的好朋友像马连良啊，像那个裘盛荣啊，他们都一起因为当时说在吉祥戏院演出，东来顺呢就在借饼，所以经常到东来顺来那个做客，同时呢让北京的像老舍的夫妇啊，像那个张君秋啊，这个梨园行呢都经常到东来顺来做客， 像这齐白石先生什么也很喜欢这里哈。 另外一个呢咱说那个他又是那个国家那就是请客的一个重要场所。想当年那个中美建交之前，基辛格作为那个福特总统的特使，就到东来顺来，就是到北京来谈那个中美建交的事宜的时候，邓小平副总理那时候接见他，就是请他吃涮羊肉，就到了东来顺。后来呢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还有那个巴基斯坦的 伊沙克汗 都到东来顺来做过客，所以呢东来顺呢是一个是老百姓叫百姓品牌，同时呢也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名人贵客经常光顾的这一个好的场所。 现在去这个东来顺不只是涮羊肉了，还有好多炒菜是吧？ 对，东来顺要说起来它是一个清真菜系，对羊肉加工呢讲究是爆烤炒涮， 不光是涮羊，涮羊肉是其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过去，在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啊，那时候叫计划经济，而且呢，这个涮羊肉它叫季节性的上市，每年8月15以后到来年的5月15，就这么一段时间，其他时间是进行炒菜、烤鸭、饺子、肉饼，所以那时候呢，北京叫吃饭难，吃炒菜、吃那个饺子、肉饼也是照样排队，所以我就觉得呢，那时候我就知道东来顺是一家在北京很受老百姓喜爱的一个老字号。 没错，那东来顺最有名的就是这大铜锅，大铜锅里头烧着这个木炭哈，烧得旺旺的，然后这个涮这个肉，哎呀，特别的香。那我特别想知道，现在还有这个就是炭火铜锅的涮肉吗？ 还保留着，因为这个是咱们那个东来顺的涮羊肉呢，它一共有八大特点，包括选料精、刀工美、火锅旺、底汤鲜、糖蒜脆、调料香。配料细，辅料全， 这个都是您的这个传承的技艺是吗？ 对，这应该是要说，您说把那个东来顺的涮羊肉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这个八大特点缺一不可。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炭火铜锅也还保留着， 还继续保留。但是呢，就刚才像您说的，老字号新江湖，面对现在的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开发了许多的其他的火锅类型，比如说那个个人，就是说。满足那个各餐的，就是说我单个吃的， 一个人吃的， 一个人的小火锅也有。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的燃料的替代，比如说电磁炉，比如说呢生物油的，这样呢就是将来万一比如说的木炭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马上就有接应的。 现在大部分还是木炭的吗？ 木炭的比较受欢迎，因为大家觉得呢， 有这个 燃烧的木炭，有这个啊炊烟缭绕那种感觉。 对，闻着这个木炭的味儿哈，也感觉会不一样，是吧？那么说到这个东来顺的这个涮肉啊，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肉了，是吧？一说都是去东来顺吃涮羊肉地道。怎么地道？这肉特别的好。最早的这个肉是从哪儿来的？ 过去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那时候的内蒙古的羊呢，都是一群一群的赶过来，赶过来到那个 也是从内蒙 对， 赶过来 从路过张家口，然后进了这个张家口以后呢，一路赶过来。那时候呢。在北京的德胜门外，那是牛羊肉的那个集散地。东来顺的师傅带着徒弟到那儿去挑羊，挑什么呢？挑什么羊呢？解羊。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叫解羊？解羊是公羊，在他刚断奶以后呢，就做了绝育手术了。过去好多人不吃羊肉，说羊肉膻。其实羊肉的膻味好大一部分来自于性激素，是这羊公羊那个尤其成熟。到了成熟期以后呢，它那味道就比较浓烈了。东来顺用的羊呢是解羊，就是经过了阉割了的公羊，它就是腥膻异味就大了，就像用的羊里边的太监啊。 哦，那是味儿是大还是小了？ 味儿小了， 小了，没那么膻了， 没有那么膻了。而且那时候呢，东来顺在东直门外已经有30多亩菜园子了。收羊的季节呢，又是菜园子比较闲置的时候，这羊你想一路赶过来，它要吊膘啊。这时候呢，就是咱们在那个菜园子那儿进行给它育肥，为了精饲料，两个礼拜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它就膘情就恢复了，这时候再屠宰，吃那肉质就好了。 那是那个时候，那现在呢？ 现在社会进步了，生产能力提高了，为了从源头上把控品质，东来顺在内蒙古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清真屠宰基地。 不用再赶着羊从 对 过张家口 就深加工了，对对对，当地屠宰，当地加工，把它那个半成品呢就做好了，运到北京来，您就摁着就切，上机器就能切了。同时呢，为了满足这个，一个是咱们这说东来顺是清真，满足那个清真饮食的习惯呢，就得宰前有那个都是由阿訇下刀，以真主的名义下刀啊。另外一个呢，符合国家的食品安全的要求，要宰前要经过检疫，就是产自非疫区的。今年呢，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力支持下，在乌兰察布盟呢，我们建立了，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又扩建了200亩地，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屠宰基地。这样呢，就是东来顺的羊肉叫全程可追溯。 哦，就是去这个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有这个机械化了哈。但是您刚才说了，您是这个东来顺这个涮羊肉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代表性传承人 ，那您那个技艺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呀？ 你 不是第一项不就是那个分解这个羊吗？ 啊，那倒没有，因为我们想，既然国家把这么好的荣誉交给了东来顺，它不光是一种荣誉， 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 嗯， 就像上次我们参加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训班，老师给讲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为了保护什么呢？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啊，就说不能让它断绝，所以呢，我们就有责任让它遗传下流传下去。 嗯， 我们是既然是品牌的受益者，我们就把这个品牌呢，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要让它增光添彩。 嗯， 所以呢，现在虽然我们切涮羊肉实现了机械化，但是整个的半成品加工还按照原来过去手工切肉那种要求，把那个半成品做到那个特别地道的程度。同时呢，这个切肉的这门手艺也没丢。现在呢，20多个徒弟基本上以他们为骨干，各个店都现在有手切鲜羊肉的这一个服务项目。 嗯， 消费者到店里呢，对这种涮食方法也是很喜欢的，现在也有很大的销量。所以呢，通过生产性保护，使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流传下去。 所以网友无肉不欢就说了，说我们家老爷子就特别喜欢去东来顺，我总带家人去那儿，说这个东来顺切出来羊肉是京城一绝，说切的那叫一个细致，而且还摆盘弄成花的这个样子， 对对对， 特别漂亮， 啊， 特别精致哈。他就说想问问这刀工是统一学的吗？ 啊，这叫什么呢？一个叫实践出真知， 嗯， 还有一个呢，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因为这个把那个肉片摆出花的形状呢，是也是受别人的启发。 嗯， 就是在有的网友说的，在那情人节的时候，就是招待朋友，把那个肉片给叠成一个玫瑰花的形状，受那个启发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太阳卷这个部位的羊肉给切完了以后，也给它摆成花的形状，特别受欢迎。 哎，您刚才说到这个太阳卷啊，我就想问问您，因为现在去吃这个涮羊肉，经常都会说出好多各种各样的一个部位的名称来，就是真的是除了这个价格不一样，就看不出谁有什么区别来哈。您跟大家这个来科普一下吧，什么位置的这个肉，它是什么样的口感？ 涮羊肉呢，基本上用5个部位，都是上脑、黄瓜条、大三叉、小三叉、磨单，这5个部位在羊身上都处在什么位置呢？这个上脑呢，是从它那个脖颈那个地方一直到肩胛骨，是包裹那个脊骨的那2条肌肉。它这条肌肉呢有什么特点呢？是它是叫活的肌肉。因为你想，这羊它是吃草的动物，站在那儿它要伸长脖子够草吃，然后缩回来它要咀嚼，这样它的脖子是永远是活动的，这条肌肉呢是活的。就想这个羊身上它那个腱子肉也是肌肉啊，为什么跟它有区别呢？因为那个腱子是帮助弹跳和奔跑的，它那肌肉是比较僵硬比较瓷实的，那个做酱肉吃切出来花纹好看。所以这个上脑呢它是活的肌肉，而且它在里边有那个脂肪线，那叫肥中有瘦啊，瘦中有肥，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是一个。再往下呢，挨着上脑，再一直到胯骨根，包裹这个脊骨的另一条肌肉呢，叫扁担肉。跟它相连的，我们一般过去叫小三叉。它呢包括这个扁担肉和包裹肋条的一部分肌肉，这样切出了肉片叫红白相间。再往下连着的就是大三叉了。大三叉都包括什么呢？往前是腰，往下是腿，往后是尾巴，正好是在那个三叉地区。说这个肉质有什么区别呢？切出来它就过去叫一头沉，因为它脂肪含量比较高，脂肪白的那部分呢要比那个红的肌肉那边还要长。所以这个一般讲究吃涮羊肉呢，先来一盘这个。这样呢，就是因为东来顺的涮羊肉它叫清汤火锅。那个火锅里边没有底料。很清。就是为了吃羊肉的本来滋味。 我看就是白水头加点葱啊， 不完全是白水，对， 还有一些什么大枣之类的，这种 炒火是吗？有海米，有口蘑汤啊，对。 哦， 这样呢，就是 您说上的第一盘这叫什么？ 大三叉。 大三叉 啊，因为它质量含量， 我得记一下， 因为它脂肪含量比较高 啊， 放在火锅里边， 头盘吃的 容易让什么呢？就那个火锅肥肥汤。 哦， 你再涮其他肉呢，口感就不会柴。 那您刚才说上脑在什么时候是吃比较好啊？ 上场呢，随时都可以吃，因为它是肥中带瘦的。 好， 你要第一盘你就吃磨单，肯定就是口感就要发柴了，而且它是纯瘦肉，口感是发酸的。 哎，不，我们就爱吃纯瘦的， 纯瘦 磨当是吧？这是纯瘦的哈。 但是它口感就发柴。 哦， 你要说先涮一盘那个脂肪含量高的呢，肥肥锅，它那口感就好得多了。 大三叉、上脑、磨当，还有些什么部位？刚才说的？ 刚才是小三叉。 小三叉哈。 还有黄瓜条。 黄瓜条也是特别嫩的哈。 黄瓜条应该在这个羊肉里边是第二嫩，仅次于里脊。 啊、哦，它是那包裹那个股骨的一条肌肉、 嗯， 因为它形状像黄瓜，所以叫黄瓜条、嗯。 哦，就每一个部位它有不同的这个特色， 不同的肉质特点。 嗯、哦，哎，我觉得这个学完之后哈、啊，下回去点的时候就知道按什么顺序来吃了哈。网友灰太狼 plus 说。吃这个羊肉属于温补哈，说这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吃羊肉最养生？ 嗯、 因为前一阵儿啊是立冬还是冬至、 嗯？ 说是这个冬至吃羊肉，但是又有的这个科普的又说，好像还稍微有点早。 嗯、 到底什么时候吃这个羊肉比较合适，不上火呢？ 嗯，其实 陈先生说什么时候都合适， 因为不是咱们说王婆卖瓜不是自卖自夸，咱就说这个羊肉它本身是温补，它不是那么浓烈的那么火那么大，而且还一个呢，过去孔老夫子说过，食不食食而不食，他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我想他那个观点的提出呢，是一个是受生产条件的限制， 嗯， 那时候没有冷库没有冰箱，屠宰了肉食品不好保鲜，另外一个呢也受生活条件的限制，那时候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所以那时候夏天的时候，人家都对这个火锅，尤其对那有热量的食物，都说敬而远之了哈。 嗯，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比如说一个咱们有冷库有冰箱，可以长四季都能保鲜，嗯，保持它那肉的原来的本质的那个滋味哈。 嗯， 还有一个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变了。你比如说夏天，人是有生物钟的，一到夏季汗毛孔都张开了。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人又都贪凉。 嗯， 像家里头有空调。办公室是有空调，出门坐车还是空调，这时候汗毛孔都张着，寒气就要入侵了。这个时候呢，要吃火锅吃羊肉，温补呢，就把吃到体里的寒气呢又给它逼出来。我觉得也是事实的。 是吧？所以我看您那个现在这个看着还特别显年轻，精神头特别好，跟您老吃羊肉有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因为衣食同源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您一直不停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关系哈、啊。 过去师傅说了，出力长力， 哦、 吃亏是福。 有一位网友 LCVG2367 说我们老家是云南昆明的，说这个北京以外有东来顺吗？说我想带老家人去尝尝。 我可以回答。云南不光云南有，咱东来顺一共在全国各地呢，一共开了是168家分店。在云南呢，昆明，万达广场那个。 连这您都知道，看来您是去开业了呀。 四楼那儿有一家东来顺啊。还一个呢，可以跟您承诺哈、啊，咱们所有的连锁店和所有的直营店，因为我们现在执行一个标准叫大餐饮， 嗯， 不分直营和是连锁，所供应的品种应该是一个标准，希望您可以放心去啊。 那么说到现在的这个餐饮市场，那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繁荣的时代了吧？ 对， 前所未有的繁荣，现在是真的是想吃什么口味什么菜系，不只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种风味在北京都能找得到了哈。但是这个火锅现在就有什么港式火锅、四川火锅、重庆火锅，还有各种新派的什么粥底的火锅、药膳火锅等等等等，所以呢，对于这个百年老字号东来顺来说，也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对东来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哈。 是的， 我们知道东来顺现在应该说也是在顺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发展，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哈。 嗯， 即便您是作为这个叫东来顺涮肉技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叫什么代表性 传承人， 代表性传承人，您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哈。 嗯， 来先说说东来顺集团怎么适应这个新形势吧。 好的。集团领导反复的跟我们讲，一个呢，我们叫品牌的受益者，我们要对品牌有一种敬畏精神。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要继承东来顺的经营理念，叫服务大众，品质至上，传承创新。要说创新，从东来顺的老掌柜的开始，从来就没停止过。您想，如果老掌柜的要不创新，到现在还是周摊呢， 可不是。 所以呢，他一路的接纳新品种，然后挖掘好人才，最后让东来顺从一个周摊发展到现在，又经过公司合营之后，又经过我们现在的集团化运作，使东来顺这个品牌名声更响，范围知名度越来越大。 嗯， 我们的责任呢，就是一个呢叫擦亮品牌，让东来顺的本质从源头上把控品质的这个核心不能降低标准。 嗯， 另外一个呢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不能让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 哎， 所以呢， 对呀， 我们那个老总就说到了，我们要做老字号， 嗯， 不做老企业， 嗯， 做老字号年头越长，文化积淀越厚， 社会号召力越大，要做老企业老态龙钟了，跟不上潮流了，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嗯，这个 所以呢，哎，我们就是我们叫万变不离其宗啊，变的是什么呢？营销理念和营销措施。一方面呢，我们保证到堂食，也就是到东来顺店里来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同时呢，为了满足那些宅在家里的、不愿意出来的，或者家里有不方便出来的老人的，我们也给他们提供了便捷的食物。您可以到超市，或者到天猫，或者到京东旗舰店，都可以买到东来顺的正宗的涮羊肉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在那个我们扩大自己的生产厂家规模和深加工的那个品种的那个范围那个基础上，又开发了好多便于大家在家里的即食的，用着一加热就可以成，就可以吃到了。其他的东来顺的其他的除了涮羊肉，其他部位开发出来的品种，像金头巴脑啊，像那个羊蝎子呀，像那个红焖羊肉啊，像那个红威牛肉啊之类的，这就都是老百姓在家里一加热就能吃到。 哎，那现在东来顺除了这个铜锅涮肉之外，也就是我刚才不是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火锅的这个样子，你们有吗？ 有的。 也有 啊，就是为了让既满足于大家围坐在一起享受那个团聚氛围的那种大火锅，也有时候满足个人就是各吃的，也就是分餐制的那小火锅，还有不同燃料的不同那个加热方式的那种小火锅，也是为了迎合社会的对一个是环保，一个是对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一种变化的适应。 那现在好多这个我知道有一些火锅人家还可以送货上门，人把那个锅连什么菜，好， 这一点我们其实 最多的连接线板都有给你带上来。 我们也尝试过我们在重庆与那个加班狗那个送餐公司合作过，就是送餐上门。不过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东来顺是清真，您说拿着火锅到家里去服务吧，还得要求人家必须得食用清真类的食品。 不能这么要求人家。 对，所以我们还得全程服务，因为万一因为现在都是自媒体，吃饭过程自拍就往上一发，如果要有其他跟咱们家不合的东西算那些，我们就没法交代了。所以这个呢，送餐还有点局限。但是呢，也不是不方便。您可以上网，采购东来顺的那个羊肉的半成品，已经切好了肉片，也有调味料。您回家再配点青菜、粉丝、冻豆腐，就是一桌很丰盛的席面了。 没错。微信网友这个清泉说了，说这个东来顺的奶酪太好吃了，媲美你们的羊肉，还有烧饼和糖卷果。呵，您呢去吃点心去了。那其实刚才您说您是这个非遗技艺传承，这里头其实也包括这些小点心制作是吧？ 对，有。这个呢，刚才他说了，有不可以可不可以弄成单包装的可以带走的哈？有的品种可以做到，比如烧饼啊、糖卷果可以做到，但是这个奶酪有点难度，因为它要求那保鲜措施必须得到位，不然的话它影响口感、影响安全，是吧？这一点我们慢慢的，有了顾客有这种需求，我们一定在这方面努力，可以拜托有生产加工能力的人，我们出配方、出加工工艺，让他们代为加工。 现在你们可以在外面买到的，比如说有这个你们的羊肉片， 冷冻食品 的各种都可以。 对， 那调料呢？麻酱、 调味料的袋装的都有，碗装的到袋装的都有。 你们的那些锅子什么的有卖的吗？ 锅子现在要卖的话。其实我们那个，我们怕在店里卖就超出咱们的营业范围了。 不行了。不是你们有那个， 但是我们跟那个 小锅有的挺好看的， 我们可以跟那个生产厂家合作将来可以推出这种系列礼品系列的，可以 消费者要求比较多哈，吃的好就愿意带走呀。 我们可以带他购买。 看来其实东来顺作为一家这个老字号企业，在适应新形势的这个发展，其实也做了很多这种调整哈。 对，因为什么呢？你得顺应潮流。因为说我们说的顾客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啊。所以为了满足大家这个幸福指数的提高，我们不断的更新自己，适应大家的要求。 那您觉得从您40多年前开始从业到现在，这个东来顺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呢？ 过去呢，我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叫计划经济，每天呢卖的肉片啊，都是要发号的，是有一定的限量。现在我们可以敞开供应，这是一个。还有 一个呢，过去咱们叫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现在我们从9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开设分号，最后走上连锁化道路。现在东来顺在全国各地呢已经开设了160多家连锁店了，这样呢就是让那个老字号呢，怎么说，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方便群众的指数越来越高，因为老北京可以不到北京城就能到东来顺。 那么应该说呢，这个老字号企业呢在适应这个新时代的发展，也做出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东来顺的这个几个字的这个口诀，三个字三个字的这个口诀哈，刚才这 是咱们那个涮羊肉的八大特点。 八大特点，那么发展到现在有没有变化呢？ 只能是越来越高了。一开始呢，咱们说过去呢，就讲究手工切肉的，讲究的刀工。为了切出肉片有形状呢，就叫把那肉呢要先进行压冰。过去因为没有冰箱，就弄一个土冰箱，弄个核桃块的天然冰铺上荷叶压上肉，一层一层的压起来。为了什么？保证羊肉片切出来有外形。后来。现在到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是原始的排酸呐，所以现在为了满足这个食品这个口感的要求和卫生的要求，我们在屠宰基地就设立了这个排酸车间。 这是 一个品质的提高。另外一个呢，对这个羊的那个选择，就现在就更有专注性了，因为一个呢必须产自非疫区的。你不能说的将来说老百姓吃着有安全隐患是不允许的，那时候国家安全有这个法律规定的哈。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半成品做的叫上做到极致，就是说过去呢咱们说的那个部位分割的不是那么明显，现在由于咱们是什么呢，一年有好几十万只羊的屠宰率，可以把它做到精细化，每个部位都按照每个部位的不同的它的肉丝纹路，我们单独给它做成半成品，这样呢满足消费者对不同那个部位的那个要求。 哎，现在也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老觉得现在这个羊肉的味儿哈不如以前或者小时候吃的那么好。其实你按说呢，你现在这种饲养的这种技术的提高，这个羊应该是会长得会更怎么说呢，嫩一些吧。 这有时候叫什么呢， 一种怀旧的心理。 有利有弊啊。过去咱们是为了满足人们，就是一涮就熟九涮不老，羊肉越嫩越好，就是现在都是叫当年出栏，是为了保护北京一块蓝天嘛，让那个草原不过目，就是每年到秋后呢就让它集体出栏了。就隔年的羊就少了。过去讲究是吃一年半到两年的羊。 那不是会老吗？那样 它是越冬以后呢，它那体内的脂肪要进行消耗，来年再重新积攒起来，这样它肉香味比较浓。现在都是羔羊，羔羊就是六个月到八个月之间的，所以它肉很嫩啊，但是呢，肉香味就受打点折扣了。 这里头还是有这个讲究的 有点差别 哈。那现在呢，应该说，冬天哈，正好是吃这个涮羊肉的时候， 应该是啊。 但是羊肉好吃也不能多吃 啊。对，因为它毕竟怎么说呢？刚才说了，它肉比黄芪是有温补作用的。您比如说您那个体热， 这黄芪可是中药里头一味温补的。 然后您要是或者是正是那个肺热呀，或者什么的，这时候就要少吃，因为它毕竟它还是增加热量的，回头使您的病情加重就不好了。我们什么都是好东西都要适度哈。 东来顺已经走过了115年的历史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老字号企业如何在这个新时代下焕发新的青春呢？ 一方面呢，我们要让这个风味呢叫原汁原味的保持下去，保持下去要以人为本，所以要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接班人刚才说我这儿属于是硕果仅存的就一个，下一代可不能是一个，他们应该是一批或者叫一代。我这个也是，我们这代也不是我一个人，是师哥师姐是一大批人呢。一不留神我这成了唯一的一个了。下一代可不能是一个，我们就想把那个叫大家都让他掌握了这涮羊肉前期加工的各种工艺，使这个涮羊肉呢原汁原味传下去，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在这个做精的基础上，我们要那个范围越做越广，满足不同的消费者、不同场合的那个消费的需求，比如说网上销售，比如说的开发那个叫街坊铺，或者跟那个 什么叫街坊铺， 就是在那个社区，我们开设小门店，就是卖东来顺的一些半成品，一些那个即食食品，还有一些熟制品，这样呢，就是让老百姓呢，就是特别方便。就是不用在自己家里头再过多的为吃什么着急那个操心，因为买现成的回来一拼凑就是一桌很丰盛的席面。 所以老字号也走出店门哈， 对， 就是让他进入到这种超市啊社区里面。 社区因为咱们在那个超市咱们有4000多个销售网点，咱们有优购物啊、世界购物啊，还有像这个叫优惠万家， 我们都有合作关系，像那个天猫和那个京东，我们有旗舰店。 嗯，哎，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徒弟还是这种就是师徒这种一对一的带吗？还是什么开班？ 一对一的带呢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咱们那个各个店分比较分散。 嗯， 过去我学徒的时候是跟着师傅，就是他上班我就一直跟着他的工作呀、生活呀，我都就处处的受他的熏陶啊。现在这样的条件很难达到了，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便利条件，现在网络开通了，我们可以用微信可以传播那个视频，也可以做那个文字资料的一些。 我以为您的已经开始网授课了呢。我说您也太潮了。 没那么大，没有。但是呢，就是利用这个平台可以把好多的信息集中起来。同时呢，每个徒弟呢，我现在就是这样理解哈、啊，叫教学互长。 嗯， 在带徒弟的过程当中，使我自己的手艺呢，或者对那个知识面的宽泛呢，都是有提高的。 嗯、 你想，我要带徒弟的话，我自己得备课。 嗯， 您得说话得供得上听，然后教人家那东西得实用，所以我得自己得先练。 嗯、 这样呢，就是对我也是一种提高。通过我的提高呢，我就反过来就，跟徒弟说，我说将来你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你将来也是要带徒弟的老师，所以你要学呢，就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把它完全吃透，要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这样你再往下带徒弟的时候，只能是水平越来越高。我师父就说，有状元徒弟，没状元师父。徒弟的水平都要超过师傅才好。 你看这我们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说你们这想法太接地气儿了，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和做饭没天赋的人太实用了。好，那么通过今天呢您的这个介绍哈，我们也了解了东来顺这家百年老字号在新时代的变和不变。东来顺不变的是老底蕴、老内涵，变的是经营理念和服务形式。在品质消费的大环境下，只有顺应时代才能更好的和消费需求合拍，也能够给这个百年老号注入更多新的活力，带来新的机遇，也让这承续了百年的炉火能够越来越旺。今天也再一次感谢陈立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有道是大唐大燕大错，被红头涨脸，其实这小天小地儿小春儿，他也同样接茬。到北京你往那长街也是小吃胡同转上一转，你看花了眼，尝够了鲜，哎，稍不留神把那肚子撑了个滚瓜圆。哦，北京的小吃真娇美，勾起了浓浓的乡亲和思念。无论是天南地北，走多远，想起他就想起了 是天南地北走多远，想起他就想起了 中古楼星

己